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昨天最新上映的两部电影。印度系列电影《巴霍巴利王二：终结》昨天在国内院线上映。《巴霍巴利王》系列讲述了流落民间的巴霍巴利王子如何励精图治，重新夺回王位的故事。上个月底，这部电影已经在印度和美国同步上映。截至目前，全国票房已经超过160亿卢比，约合17.54亿元人民币。这是第一部票房过100亿卢比的印度电影。在我国，这部影片以 2D 中国巨幕以及 IMAX 格式公映，也是第一部在中国公映的 IMAX 版本的印度电影。电影《香港大营救》昨天上映，故事发生在1941年底，讲述的是香港沦陷，滞留香港的几百位内地学者、作家、艺术家等遭到日军搜捕，一场秘密大营救迅速展开。曾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茅盾先生，将这一营救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部影片历时5年制作，摄制组在布景和美术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尽量真实呈现乱世动荡和平民百姓流离失所的细节。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1号厅今天的13点钟将放映电影《花魁》。日本著名摄影师全川石花在他的这部电影作品中描绘了一个华丽的迷幻世界。影片拥有全市标志性的花鸟鱼元素，夸张的颜色设计和大胆的构图风格，由土屋安娜主演。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1号厅今天16点将放映电影《帮助》。在这部电影中，艾玛斯通、维奥拉戴维、杰西卡查斯坦斯等一众席卷颁奖季的女性演员齐聚一堂，演绎种族隔离与平权斗争的历史。再来关注本周末的几场讲座。今天下午1点半，北京戏曲文化分享会之娱乐京剧课将在首都剧场开讲，开讲嘉宾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将为他主持，蓝天野将带领人艺演员队现场观摩互动。这次讲座，于老板既会给大家讲解京剧的历史渊源、老生主要流派、唱念做打、手眼身法等等，也会唱上几段。《西游记》中81难的寓意与想象讲座将于今天的14点在首图 A 座2层报告厅举办。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出生入死，降妖除魔，为求取真经，经历了9981难。在这81难中，有多少神奇瑰丽、自由天真的想象，又蕴含着怎样丰富深刻的寓意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永强将通过对81难的解读，透过表面的降妖伏魔的热闹，揭示《西游记》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化价值和人生哲理。最后是两场演唱会消息，张靓颖真相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今天晚上在凯迪拉克中心开唱。2018陈鸿宇与荒野音乐会北京站今天晚上将在北展剧场举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到建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近几年啊，民间收藏热潮不断升温，各种电视鉴宝节目更是推波助澜，收藏啊成为了一种传承文化的兴趣爱好，也成为了一种物欲横流的投机方式。电视鉴宝节目的专业性和公平性也备受大家质疑。看过某鉴宝节目的朋友对有些主持人啊手中挥舞的紫金护宝锤一定是印象深刻。在与收藏者签署协议之后，如果经在场专家鉴定藏品为假货，主持人呢就毫不手软地将赝品砸的是粉身碎骨。很多朋友想必也有过这样的疑问，这万一专家要看走了眼，这怎么办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大家的担心是不无道理，人非圣贤，谁能保证自己永远都正确呢？可节目啊就是这样残酷，专家说是真的那就是真的，说是假的就是假的。业内很多行家对此也是纷纷的皱眉，有些宝贝啊这行家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却眼睁睁看着在电视上被砸碎，令人扼腕叹息。隔着电视屏幕，这里边究竟发生了多少冤假错案，谁能说得清道得明呢？电视里的赝品是不是有真品的可能呢？今天啊，我们来讲述一个和电视台鉴宝节目有关的传奇故事，老祖母的祖母绿。当然啊，本故事纯属虚构，切勿对号入座。老祖母最近迷上了看电视，尤其是鉴宝节目，看完了首播还得看重播，饭也忘了煮，猪也忘记喂，搞得儿孙们都有意见。这天傍晚，老祖母又凑到电视机跟前，因为听力不好啊，这耳朵都快贴到电视上了。哎呦妈，您这怎么了？您往那里钻呢？好嘛，这棺材板在那头呢。嘿，儿子老贵回来看见这冷锅冷灶的，一肚子火没处冒啊，上前一把薅了电源线。这老祖母啊悻悻地走到一边，闷声不响去了灶房。半夜的时候啊，这老祖母悄悄地叫醒了身边的重孙女小慧，说要考给她的算术。哎，如果小慧答对了呢，明天就给她做油炸糕吃。这小慧呀，受不了油炸糕的诱惑，揉了揉眼睛爬了起来，嘿，让老祖母出题。 咱们家那电视机呀，1500，你算算这100万可以买多少台电视机呀？ 老祖母出了题目，就这个算术当然难不倒小慧，很快有了答案，666.5台。 那一半是哪来的呢？ 老祖母就问了。 四舍五入啊，半台。 老祖母又问小慧，晓不晓得镇上二赖子开的小车多少钱？ 大概20000吧。 小慧想了想，也可能值50000。老祖母要小慧再算算，100万可以买多少辆那样的小车？ 这好算呢。20000一辆 的话，100万就是50辆，50000一辆就是20辆啊。 小慧，你晓得这水泥多少钱一口的吗？ 小慧摇了摇头，不知道。 你明天啊，给我打听打听，看100万可以买多少袋水泥。 就在老祖母叫小慧做算术题的时候，老贵的老婆大馒头也把老贵叫了起来。这老贵迷迷糊糊问大馒头啥事儿。 啥事儿？你没觉得屋里头这两天怪怪的呀？ 大馒头见老贵又要钻进被窝，拧了他一把，这一把把老贵拧得直咧嘴。哎呀呀呀，怎么了？这什么怪事儿啊？你娘啊，怪事儿在你娘身上啊。这两天老祖母天天在电视机前面凑，这老太太瞧的电视可不一般，是鉴宝，这是个叫人啊瞧着眼热的节目。好多人拿个破玩意儿往专家眼前这么一摆，人家就说值个30万50万的。我倒什么奇怪事儿呢，不就看电视吗？睡吧睡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老贵又打了个哈欠，这两天也是地里活重太累了，懒得跟婆娘鸡肠压肚子在这瞎扯。你别睡，你说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天天瞧鉴宝还魂不守舍的，就不为点啥吗？大馒头这话像自言自语，这话叫老贵一个机灵，一个跟头翻起来，顿时想起一些事儿。老贵记得自己刚记事儿的时候，就听人家说他娘啊是城里的富家千金。娘真的是富家千金吗？就没见他回过娘家呢。有一回他问娘，娘呢却是泪流满面，他就打住了探寻的念头。你说你娘以前是千金小姐，难道她藏了什么宝贝？要不然她怎么对这鉴宝那么感兴趣呢？老贵两口子再也睡不着了，等天亮的时候，两个人做出了决定，先不忙声张这事儿。因为老祖母除了老贵还有另外两个儿子，老傅和老祥。老贵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呢只养了个女儿小慧，而老傅和老祥俩人都有四个儿子，四个儿子又各自生了俩孩子，您想这得是多大一家子呀。老傅老祥可不是那算不来账的憨子，他们的那些儿子哼，一个一个精的跟猴一样。怎么办呢？这老贵跟大馒头琢磨着，还是先跟老祖母套套话，要是能把老祖母说热乎了，把那宝贝私自交给他，那才是一件大美事儿。老贵起床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镇上买了甲鱼鸽子，还买了几盒桃酥。 怎么了？咱们家有贵客来呀？ 不是，娘，这给您买的。说着话，这大馒头就把一块桃酥塞到老祖母的嘴里。 哎呦，这不给您补身子的吗？ 听说老贵上街给老祖母买了甲鱼鸽子，老傅跟老祥也觉得稀奇。三兄弟里边就属大哥老贵最抠门，平常在外边拉泡屎都得用树叶子兜回来扔自己家粪坑里边，平常别说是甲鱼鸽子了，老祖母就是多加两块的肥肉片子，老贵那个老婆也得做脸色给他看。但是现在老贵两口子怎么就舍得给老祖母买甲鱼买鸽子吃呢？到中午的时候啊，小慧给老傅和老祥俩兄弟答案。放学回家一进院子，小慧在心里头叫声糟糕，忘了老祖母他的吩咐了，正好见二爷三爷在一旁呢，就走过去问他们，问水泥多少钱一袋。水泥不论袋啊，论斤，哎呀不对，论吨。老傅说去年300多块钱一吨，今年涨了得400了。你瞧这孩子还真上心啊，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呀？老祥问。 不是，是老祖母叫我问的。 老祖母怎么关心起水泥了？小慧就把昨天晚上老祖母要他做算术题的事情跟这俩爷爷说了，还说呀他已经算出了100万可以买多少台电视机，多少辆小汽车。 100万，老傅轻声念了念，看着老祥。100万啊！ 老祥也轻轻地念了声，看着老傅。 这俩兄弟不约而同的想起了小时候听到的那个传闻，哎，就是老贵昨天晚上跟大馒头说起过的老祖母曾经是富家千金呢。而此刻老贵和大馒头正在伺候老祖母吃东西，老贵给老祖母夹了块肥嘟嘟的甲鱼肉，大馒头赶紧撕下鸽子大腿放在老祖母的碗里。老祖母有点不习惯，轻轻地推开了面前的碗，看着老贵又看着大馒头，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儿啊，也别含糊，直接跟我说就行了啊。老贵赶紧支开小慧，娘，这您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那个准备给我们呀？ 东西什么什么东西啊？ 老祖母故作糊涂，娘啊，甭管什么东西您都得给我们呀，我们是您长子长媳呀。大馒头凑在老祖母耳朵边瞪了一眼门外，您别想着老傅跟老祥，那哥俩假惺惺的对您一点都不好，过年跟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别瞧他们给您夹菜，夹的都是骨头骨头骨头，知道骨头您嚼得动吗？你就别说了。老祖母拍了拍桌子打断大馒头的嘀咕，看着他们说，不瞒你们，我确实啊，我是有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这老贵跟大馒头俩眼放光， 可能是个宝贝。 我们就知道老祖母有宝贝。老傅跟老祥也突然出现在了门口，看样子已经偷听多时了，捏斜着老贵两口子。 如果老祖母没这宝贝，他能吃成这个？ 两个人说着，突然凑到老祖母面前，异口同声地问， 娘，您那是个什么宝贝啊？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给您讲述的是老祖母的祖母绿的故事。老祖母告诉三个儿子，根据他这些天看鉴宝节目的了解，他手里的宝贝应该是祖母绿。正说着呢，电视里又放鉴宝了，正好有位藏家拿出了颗宝石，请专家鉴定。 我那个就跟他手里拿那个一样。 老祖母凑到电视机前看了看，电视机里头的那几个专家仔细瞧着那块宝石，然后宣布这颗石头是祖母绿，市场保守价值在300万以上。这话一说完了，三个儿子扭头看着老祖母，异口同声地问， 娘，您手里那个比这大还是比这小啊？ 那是得大点儿。 这仨儿子听完了顿时就要晕过去，太令人激动了。300万呢、啊、那是多少栋楼房，多少辆小车啊，就算天天吃甲鱼吃鸽子，没个几十年几百年他好像也吃不完呢。高兴和激动没保持多久，大家都沉默了。又过了一会儿，他们都向老祖母提出了要保管那颗祖母绿的要求，但是老祖母不肯，他要亲自保管。 那您上我们家住去吧，我们顿顿给您吃甲鱼，个儿比这大，比这新鲜，您瞧这色儿，这都鸽子摊里那死货。 这话是老傅说的。老贵听完了可不依了，瞪着老傅问，什么死货呀？明明在水池子里抓的。大馒头也跟着过来帮腔，趁着老贵和老傅纠缠，老祥赶紧上前跟老祖母套近乎，左一个亲娘右一个亲娘，要他跟他去住。 老傅跟老邢的老婆从外头回来，也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逮着小慧这么一问，也慌忙加入进来。没过一会儿，一群孙子孙媳回来，搞清楚原因，也全加入了。一时间是扯的扯，拉的拉，争的争，吵的吵，院子里是乌烟瘴气，不可开交。哼，老祖母被一群儿孙围住，拉拉扯扯，一气一急，白眼一翻，晕过去了。大家起初还没在意，一听说祖母绿，谁都没看见，只有老祖母自己知道宝贝在哪，这才慌了神儿，赶紧把老祖母抬进屋里，搁在床上。是啊，这老祖母要出什么问题，到哪儿找祖母绿去？一群儿孙们精心照顾之下，老祖母终于缓过气来，大家眼巴巴地瞧着她。她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这眼珠子最后就落在了小慧身上。小慧啊，算好了吗？小慧点了点头。你得重新算啊，你得照300万来算，还不止买水泥这么简单，还得人工钱，还得那个，反正啊，这道题比以前难了。不怕老祖母，我会算，现在不急，等把它换成了钱咱再算啊。老祖母看看他的儿孙们，我有俩事儿，你们也记好。第一呀、啊、别再吵，该怎么分谁多谁少我做这主。二，你们现在有个最当紧的事儿，就是去啊给我找个买家来，这交给你们我不放心呐。为了防止跟买家私下交易暗箱操作，三兄弟一起出面去找买家。但是能拿出300万现款的买家可不太好找。仨兄弟进了城，城里有钱人多。三兄弟先在停车场拦住个开小车的，说有宝石卖给他。开车的瞧了瞧他们，往地上吐了口唾沫，钻进车里一溜烟就走了。走一段又倒回来了，开了窗户探出头来冲他骂，穷疯了啊，乡巴佬。三兄弟被骂得一愣一愣的，也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要骂。紧接着又拦了一个这个，又拦了一个那个，没有一个人要买，而且啊，大多数人都把这三兄弟当成了骗子。但是听说有三个乡下人在兜售绿宝石，珠宝店老板匆忙赶了过来，听他们说话的底气以及比划这颗祖母绿的大小，这位老板是不敢小觑，把他们请到了办公室，又是请坐又是倒茶，然后让他们拿出珠宝来瞧瞧。那这哥仨能找到祖母绿的买主吗？这祖母绿到底蕴含了老祖母什么难忘的故事呢？老祖母的祖母绿的故事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半亭又再落在你案前，你卷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苍流的诗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味一半流回到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暖着谁你的记子上，我们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给您讲讲和电视鉴宝节目有关的故事，老祖母的祖母绿。听说有三个乡下人在兜售绿宝石，珠宝店老板赶来了，想看看这颗宝石。你得跟我们去瞧，在我们娘手里。老贵说，记得带上钱300万，一个子儿也不能少。老傅跟老祥在旁边搭腔。珠宝店老板脸上的笑容退下去，他指着门口，你们呀，乖乖给我出去，别在这胡闹，否则的话我对你们不客气。见三个人还想纠缠，提高嗓门喊了一声保安。回到了街头，仨兄弟你瞧我，我瞅你，束手无策。哎，咱不有一个县城的有钱人吗？老祥一拍大腿，火烫似的叫了起来。老贵跟老傅看着他，从他惊喜的模样，老贵跟老傅都猜到了他说的那个县城的有钱人是谁。是啊，咱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谁是县城的有钱人啊？二赖子。二赖子是谁呢？他是镇上最有钱的人。这家伙光楼房就有三栋，小车有三辆，脖子上戴的金链子拇指粗。论起来啊，这二赖子还跟老贵他们当过一段时间的兄弟，因为啊，他是老祖母从垃圾堆上捡回来的，对于捡他的情形，老贵那时候已经记事儿，他记得一清二楚。那时候老祖母时常在逢集的时候拖着三兄弟到镇上逢穷，所谓逢穷啊，就是在街头帮人家补衣裳钉纽扣，一天下来也赚不了几个钱。这天傍晚，老祖母揣上刚买来的米，背上背着老傅，怀里搂着老祥，屁股后边跟着老贵，四个人往家走。刚出镇就听见有娃娃哭，老祖母顺着声音从垃圾堆里抱出个奄奄一息的婴儿。为了给这个小孩治病啊，老祖母卖了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见他身子虚弱还四处为他求奶。老贵想起那时候的日子就觉得后怕，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可恨的是什么呢？这娃娃竟然是个白眼狼。老祖母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到15岁的时候，他竟然跑到镇上给开酒厂的大赖子当起了干儿子，从此不再肯回这个家，把这个救他性命养他长大的老娘忘在了脑后。三兄弟要撵到镇上收拾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但是被老祖母给拦住了。老祖母说让他去吧，跟大赖子能过好日子，跟着咱们只能是受苦挨穷。事实确实如此，二赖子给大赖子当了干儿子，大赖子供他读了书，后来二赖子接管了大赖子的酒厂，据说现在钱多的呀都数不过来了。但是这家伙不是一般的忘恩负义，这么多年他从来没看过老祖母，大家有困难的时候也不肯出手相助。记得有一年老贵腿被石头砸伤了，住院用钱，老傅和老祥上门跟他借，他竟然说没有，而且还说不认识老贵，也不认识老傅，也不认识老祥。当时把老傅跟老祥气得真想扑过去就咬他几口。 三兄弟来到了二赖的家，二赖的一看他们就背过脸去往屋子里边钻。二赖子，你别那副鬼样，我们可不是来跟你借钱的，也不是来跟你攀亲的，我们来跟你谈笔生意。这是老贵说的。二赖子回过头看着昔日的三个兄长，鼻子里哼哼两声，哼，跟我谈生意，穷的都穷的都舔了白灰了，跟我谈什么生意？你们有什么生意啊？绿宝石，我们跟你谈绿宝石的生意。祖母绿，老祥比了一下，这么大个头就想卖给你，哎，就不知道你买得起还是买不起。哟，污水沟里冲出了卫生球，真是稀罕事儿啊！你们能有祖母绿，穷慌了瞎编吧。哎，我说二赖子，你呀还别瞧不起人啊，我没工夫忽悠你。老贵说，真的，老祖母手里就有。二赖子听老贵这么一说脸色大变，老贵以为他不相信，就说，二赖子，你应该相信，你肯定听说过娘以前是富家千金，那祖母绿啊多半是他祖上传下来的，眼下要老了，他不想带进土里去，要我们给他找个买家。你别说了，我相信。二赖子叹息一声，不过你们都搞错了，他不是富家千金，他有个说不出口的身世。你说什么？娘的身世说不出口？怎么说不出口啊？老妇看着这二赖子，二赖子点了点头，把他们请进了屋，关上了房门，犹豫许久才说出了他所知道的老祖母的身世。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给您讲了老祖母的祖母绿的故事。老祖母的命其实很苦，很小的时候就被卖到了妓院，在妓院里他整整的接了十年的课，后来才被解救出来。老贵和老祥老妇听的眼睛像铜铃一样，看二赖子还要往下说，老贵上前就是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二赖子，你也太不是人了，你不认那个娘，你也不能编这些话作践他呀。我没有啊。二赖子捂着脸后退一步，你们晓得他叫什么名吗？张秀珍啊。老贵气哼哼地说，怎么着，难道说你忘了是怎么着？张秀珍是他从良以后政府给他改的名儿，他原来的名字叫王巧云，在妓院里名字叫陶红。呸！二赖子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告诉老贵他们，这个秘密是他的父亲大赖子告诉他的。大赖子之前在政府里头工作过，很知道这些事儿。我们不听这个。老贵气羞羞地瞪着二赖子，我们是跟你谈生意的，你愿不愿意要？要的话就准备400万。我东西都没看我就准备400万，是我脑子进水了还是发疯了？二赖子笑了笑说，不过我相信他手里真有祖母绿，在妓院里陶红是头牌，那祖母绿可能就是某个富家子弟送给他的。是怎么来的你管不着。老贵说，你要愿意来的话就带上钱跟娘娘换。二赖子满口答应，说还得去请个鉴宝的专家以质论价，都不吃亏。找到了买主， 老贵三兄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关于老祖母的身世，二赖子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似乎是真的。这家伙之所以离开老祖母不肯叫他娘，原来就是因为这个。这个混蛋，你买宝石就买宝石，说这个干什么呀？搞得大家心头很沉。老夫就说了，娘怎么摊上这么个身世啊？说出去多丢人呢。嗨，管他呢，眼下想的是怎么分那钱。老祥这么说。听说已经找到了买主，老祖母很高兴，他把全家人叫到床前，说有些事情跟他们讲，马上就要分钱了。大家伙都很高兴，很快就把一间屋子塞满了，大家聚精会神听老祖母怎么来分那些钱。谁知道老祖母说的不是分钱，而是自己的身世。你们以前老问我呀，是不是富家的千金小姐，我一直没说呀，不是不想回答，是不好说呀。今儿我就告诉你们，告诉你们很多事儿，这些事儿啊也该让你们知道。老祖母告诉大家，她出生在一贫困家庭，她是老大，下边有五个兄弟姐妹。15岁那年，干旱和洪水导致了庄稼颗粒无收，房屋冲毁，无家可归，他的五个兄弟姊妹一下饿死了三个，娘也饿死了，他的父亲不想他饿死，也不想另外两个孩子饿死，就把他卖给了妓院。老贵说，我们不想听这个，我们就想知道你怎么分钱，大家伙就关心这个。老祖母闭上眼睛，痛苦地呻吟一声，唉，你们总该要知道那祖母绿是怎么来的吧。60多年前呀，在一个小城里有个叫13楼的妓院，妓院里有个叫陶红的妓女，陶红长得漂亮，能唱小曲儿，讨人喜欢。几乎在同时，陶红认识了两个枪客，这俩枪客是亲兄弟。枪客其实就是杀手，专门干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事儿。那段时间是陶红最快乐的时光，三个人经常喝酒猜拳，通宵达旦的玩乐。兄弟俩对陶红很好，不止一次跟陶红说，等赚够了钱就带陶红离开这里。陶红是他们这辈子最在乎的女人。陶红起先不相信，因为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但是兄弟俩一遍遍的许诺和山盟海誓，陶红开始相信。只是面对两个男人，总不能把自己分两半吧，跟谁呢？他们对自己都那么好，说的那些情意缠绵的话都像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这陶红真是犯了难。因为陶红啊，兄弟俩慢慢疏远，不止一次要求陶红跟对方绝交，但是陶红谁也舍不下呀。兄弟俩经过商量，决定用枪帮陶红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兄弟俩都愿意陶红为他们选择时间，而且希望他做裁判。陶红没办法，将决斗的时间定于一个午后，地点就在小城的河滩地。决斗前夜呀，兄弟俩都要求陶红陪伴他们，没办法，只能一个前夜一个后夜。前夜是哥哥，他显得忧伤，不太确定自己会赢，因为他知道弟弟的枪法有多准。哥哥告诉陶红，如果他能侥幸活下来，就立即带他离开，开始新的生活，告别枪客，哪怕放牛种地都行。陶红流着眼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哥哥见此情景，搂过陶红，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瓶来，他告诉陶红，里头是毒药。你要干什么呀？我虽然不一定会输，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得用这个。哥哥告诉陶红，依照惯例，枪客决斗之前是要痛饮一碗酒的，他要陶红将小瓶里头的东西倒进他弟弟的酒碗里，还说这药很毒，立马见效。 唐红收起小瓶只是哭泣啊。后半夜是弟弟说的话是一样一样的，同时也给陶红一个小瓶，告诉陶红里边是毒药。陶红这一回更吃惊了，兄弟俩怎么这么心黑呢？这哥俩到底谁输谁赢？陶红最后的命运如何？这颗祖母绿到底最后卖没卖出去呢？咱们呀，明天的节目当中接着跟您说。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看中古都收了谁的脸，停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那藏头的事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味